您现在收听的是《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九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是蓝豆丝。 这是我们第九季的第七集。那一样来赶快分享一下我们的近况吧。 我先，因为我声音回来了，所以我想要先。 好啊。 就是我因为最近不是难得一次连假，也不是难得，就是刚好有这个连假，就觉得说哇，终于又可以休息了。虽然说连假前和连假后，可想而知那工作量之多的，但是没关系，我还是就是乖乖的放。既然政府给我了这个连假，我就是乖乖放了。然后呢，所以就是这五天呢，基本上我就是都有出去，然后但是都没有塞到车，就算回外婆家或是去扫墓都没有塞到车，然后还去就是逛了街，就是去买一些就是很想要入手的3C产品，但是都不是太贵，比如说可以说吗？就叉米蓝牙喇叭 哦，那个我超想买的， 我跟你讲，值得，值得，一定要买， 真的、啊， 因为我去现场看，因为我也是很想说，人家就说网络上叉米之家就有了嘛，对不对？可是我就想说我要去现场看，然后到现场看，我觉得以他那价格，因为刚好又在什么叉粉节，对，就是反正叫叉粉周还叉粉日之类的，就是他们有在做活动，然后所以那个呢，从665降到595。一口气降了多少？60。 为什么我在网络上看只要395块？ 395吧， 395啊。 那是一代，一代是圆形的，我是买了二代，长方形，非常时尚的好看。哦，真的，因为然后呢，反正我就觉得它很方便啊，就很想买蓝牙喇叭，然后但是就觉得说。就不想要太炫，就比如说最近很多那种迪士尼出的大眼怪的啊，圆形的那种，我就不想要太可爱，因为我觉得那个会过时，就是不时尚。但是叉米这个呢，它因为它就是白色造型，然后方形的正立长长方形，不对，那叫什么啊？什么立方体？ 长方体 不是立方体，对，长方 ，sorry， 长方体，然后就是很简约。然后你就觉得它很耐看，然后再来是它播的音质又不会太差，但是它适合播高音，就是中高音频，它低音不太行，就是你不可能拿来听那个很厉害的音乐，因为低音不太行，但它中高音是没有问题，然后发音很就是很声音很清楚，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买对了。 我之前也一直在追踪但是我最后没有买的原因是因为我认为我最终用不到，就是我个人因为我觉得要有那样的派对场合才适合拿出来使用，但我这个人呢 会吗 就没有什么派对的机会。 可是我觉得那不是派对，就是比如说你有时候想听一下广播，你用自己的手机或是比如说我用我的 iPad 或者是听八宝联播网，但是它如果没有放出来的话，就是会变成内建的扬声器，但如果透过蓝牙这个喇叭叉米喇叭放出来的话，我就觉得不太一样，而且就是它可以跟着我到处走 啊，对对对 对，然后我就觉得还蛮不错的，然后又小台，就是你要带出门，就比如说你今天想去公园散步，或是你想去猫空喝茶，就随身带着就可以，散步用，你又不用绑一个耳机在身上这样子。 其实我是蛮喜欢这种设备的，我女朋友 B3 呢，她也有买一个 另外一个厂牌的三个英文字母的、嗯、J 开头的蓝牙音箱， 哦哦哦哦， 然后 C 结尾吗？ 啊、L 结尾，然后 就哦哦， 然后哎，它呢就是这个叉米音箱的，我看看几倍啊？哇，至少五倍的价钱， 天哪！ 至少，而且这是在那个生产地买哦，如果是在台湾买的话，大概是九倍的价钱。嗯，好可怕哦、 真的，我就觉得这一台它的价钱真的不用六张100块你就买得到，然后你又实用，然后第一个它坏掉你不会太过于就是不舍、 嗯、 然后它又简单好用好操控，对，因为这个毕竟你听久的音质还是会跑掉，但是你就觉得说够了，这样就够了，而且我就觉得它有真的在仿 Apple 的感觉，就是它的包装都很简约、嗯、就是简简单单的。 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牌子 真的哦，有些人不喜欢， 对啊，像我哥就不喜欢，但是我个人是很喜欢、嗯、然后我也推荐给我的家人使用，然后目前 我觉得偶尔可以我的 家族的那个版图已经被我攻城略地， 真的、哦、他还有另外一项产品就是体重机 哦，这我倒没有想 过。我第一次去买的时候他有，第二次我再去买的时候他缺货了， 哇哦， 他体重机很好，就是也是简单型的，你站上去他的那个 LED 灯就会显示，然后就是但是我没有去下载他 APP 什么体重管理追踪，因为那时候就会把各自输进去，但是我就是觉得说我不需要就是有这个 APP 绑住，我只要站上去是准的就好，它真的很准。 嗯，而我突然想到阿杰也有他的产品，这个牌子的产品。 对啊、嗯、 阿杰知道是什么吗？ 是什么？ 我除了他们家的平衡车以外，我其实还有他们家的那个摄影机，就是那个、啊、那是监控摄影机， 三百六十度那个，对不对？ 不是，那是最新的，但是我是那种一般的，就是监控用的。然后它其实只能朝某一面，然后也有个 APP， 有人来的时候还会侦测，说哎，它会传讯息警告你说，哎，这个地方有人来。我那个时候特价的时候好像900出头块吧，我就买了两个。哦天啊，这好便宜哦，比我自己之前买的那个网络那个叫什么 IP Cam 还要。嗯，便宜好多，一个 IP Cam 可以买三四个它，但是 价格真的压得很低， 对，它压得很低， 价格真的对。 然后每次我们就是家里有人出那个都没人的，长期会没人的时候，我就在我家的两个上面的门和下面的门各装一个，然后我就开那个监控，我就很安心的出门去， 嗯， 还蛮耐操的，我觉得 真的哎。欸，那我既然都已经聊到这个份上了，都已经聊到这个份上，我顺势补充，在我认识希杰之前呢，我是有那个品牌生产国的迷思的，也就是说我长期受到一些报章媒体杂志啊，还有社群网络啊，一些人的价值观的影响呢，我是坚持不用韩货的。但是呢，我认识了希杰之后，我就改变了，我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就改变了，所以我就买了一台韩国制的平板电脑。然后我也从那一刻开始告诉我自己，买东西呢是要看那个东西的内在，看它的本质，而不是看它的生产国。所以我后来也买了啊，刚才蓝豆师所提到的那个音响的那个牌子，我觉得就是有不同的价值观了啊，这是一种价值观，这样子分享给大家。我希杰， 我 改变了我的一生， 从来不会去设限要买哪个牌子的东西，但是我会觉得说，就是你有要用到，然后你自己喜欢，因为蓝牙喇叭说实在的，你去什么光华商场某一层楼整层层都是，但是问题是就真的 没有办法入眼，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他们造型故意做很炫，或是加了卡通，你就是我就只是想要一台简简单单的蓝牙喇叭，不行吗？就是不能给我一台简单一点的吗？然后又是好用的，因为曾经我就拿过那种正品的蓝牙喇叭，但它材质不对，所以它放久了那个塑胶的地方会变黏黏的。 哦， 你知道有 知道 有一种那种就是对，然后我觉得 史莱姆材质 为什么这种东西都可以，这种东西都可以做成这样子， 是我给你的那个蓝色的、就是、是吗？你在说那台吗？ 对， 它坏掉了。 它没有坏掉，但是它声音就破破的、爆爆的，然后导致我在开车的时候，因为我车子是比较旧的车子，没有安装那个蓝牙的萤幕，那个有没有？所以就是导致我在开车的时候心情美送，不美丽，心情不美丽。对啊， 哇、wow、哦、 欸，就是这样 哦。这个蓝牙音箱的近况，稍微拉的有点长咯，不然我们就顺着这个话题啊，我来分享我的近况好了。就最近就是在整理我未来要住的地方，所以周末呢就和我女朋友 B 三呢在粉刷油漆，然后粉刷油漆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中间有发生一个我认为蛮有趣的社群网络的行销手法的一个现象，分享给你们听看看。就是呢，我要粉刷油漆嘛，所以我要买工具，买油漆，买刷子，买刮刀，买补土等等的。那我就上网去查了一下哪里买油漆最便宜，然后油漆要怎么买，哪一种类型的，要买多少容量的。然后呢，最后我在某一个有自己的购物车的一个网站上面呢，找到了，哇哦，上面的东西千奇百种，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好，然后我大部分都选好之后呢，其中有一个商品，诶，怎么今天好像都在帮别人业配打广告的感觉，其中有一个商品呢十分好用，它是把油漆呢倒到那个滚筒里面，倒在那个桶子里面之后呢，盖子盖上，然后那个滚筒呢就去撸墙壁，然后大概撸个两三秒呢，颜色就会出来，油漆就会跑出来，然后你就可以很顺的呢一路这样子撸下去，非常非常快的呢就把墙面的大体呢都粉刷好，一面墙大概花个十分钟就可以搞定，再补边边角角十五分钟可以完成一面墙。我觉得这个产品超神奇，而且还不会油漆不会滴出来，然后滚筒不会滚得很不均匀，然后反正就是各种神奇啦，整套大概也是300多块吧。我是觉得我真的是买对产品了，然后帮助了我很多。好，回过头来呢，我已经订了嘛，我已经买了这个产品了。脸书、Google。还有非常多的网页呢，一直投放这个商品的广告给我，在我已经购买之后，一直投，我心里在想说，顺序好像有点错了，就是这个商品是我自己去找到的，然后把它买了，买完之后呢，它大概这四五天吧，不断的在各种页面上面投放这个。包含影片，包含文字广告，包含图片广告，都是这个商品的广告，一直投给我。然后我就在想说，买这广告的人，他应该有点呕，因为我不是买他那一家，我是买别家的。但是我买了之后，他就一直投广告给我，那他不是把钱浪费在已经没有需求的人身上吗？对，我已经买了嘛，然后他的广告。商呢还跟他说，很有效哦，这个人最近要刷油漆哦，他一直 Google 油漆相关的资讯哦，所以我投这个给他，他一定会买。没有，我已经买了，在这个广告之前。好，我也分享的就是这个，就是我最近的近况，刷油漆跟我观察到的一个好奇妙的现象啊。 什么？可是我是觉得说，你不觉得这很可怕吗？有时候我在 Google 东西的时候，我 Facebook 自己就会跳出来那个相关的广告。 对啊，好恐怖、喔。 就我虽然没有买，我连买都还没有买，我只是比如说我在 Google 球鞋或是什么，我 Facebook 就会有那个广告。嗯， 这就是大数据出卖了你。 可是我会觉得，哦、真的是你也没拿他们没办法。 我还遇过更恐怖的呢。 欸、哦，是哦，怎么个恐怖法？ 有一次啊，就跟我同事哦。同事就问我说：“哎、欸，我们电脑为什么不能开 Word？” 然后我就只是用嘴巴讲而已，就想说：“嗯，应该是 Office 到期过期了，那、啊、可能要再买序号，再买那个订阅才能继续使用。”就这样，用讲的就这样，这个话语呢，应该有透过手机的喇叭麦克风传到了不知道什么伺服器。接着呢。我回到座位，公司的座位上面，打开网页，满满的 Office 啊，满满的 Office 广告啊， 哦，好恐怖哦，好恐怖哦，可以拍成鬼片呢，真的可以拍成鬼片。哎，那你们有没有碰过一个现象，就是用那个 Google Map 的地图开导航，就它上面会无时无刻，不是无时无刻啦，偶尔会出现那个在听你语音的那个画面。然后几秒钟这样，然后我想说，他在偷听我讲话吗？我刚才讲了什么？然后他出现那个类似波形的那个 Google 四个颜色那个波形的画面这样，哎，几秒钟这样，我刚才是不是讲了 Office？ 他是不是又听去要投放广告给我？ 我跟你讲，我等一下就会开始收到 Office 的广告了。 哦，因为你现在又讲了很多 Office， Oh my God！哦，好啦，我要分享的就是这个啦。21世纪哈，没有隐私啦，你以为你有， 真的， 事实上根本没有啦。嗯，好，这是我的近况。 那换我了吗？ 对呀、啊， 我近况有点长哎、欸，我近况尽量把它浓缩一点，浓缩。 好 哦，讲快一点。就是啊，其实在这次连假之前这个礼拜，个人是。过得极度不顺，就是非常的不爽。怎么说呢？因为我不是2月中买了新车吗？ 嗯，是的。 然后我在4月1号的时候有了公司的停车位，那天就开开心心的就把它开去上班。但是因为我前一天是去扫墓，然后很晚才回家，然后又闻了很多那种拜拜的香的味道，然后就身体不太舒服。结果呢，在进公司的停车场的时候，公司是一个他的停车场，一直到90度弯。哎，有一个弯啊，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是我突然间听到砰一声，然后就赶完了，死定了。看一下，后来停好车看一下，妈的，我的那个右后车轮旁边就是刮伤，很严重，就是刮伤。然后因为车子有点长。然后公司的停车格又很短，然后我后来要拿后车厢的东西，我就停得很后面，然后一开后车厢，啪，打开，啪，又去后车厢又去撞墙、就是、 ，Oh my god， 又 为什么后车厢会撞墙？ 就是因为它打开的时候会比较凸起，那如果你已经贴了墙很近的话，它就会嘣光到那刮到那个墙，然后有一小条，哦天哪，我整个就是崩溃、崩溃、然后我那天就下班前大概请你一个小时，赶快提早趁那个车厂回去之前，我就把车停，就是开过去给，然后让他报价这样子。但是哦，我是在三重那边的修厂、啊，服务态度真的超棒哎。然后、 哦、超棒， 他们那边没有， 哦、好险 但他可以帮我开去新庄的厂子。去给人家修，但是不会很快。然后后来就跟我讲说，大概是连假4月7号的时候可以给我。但是事实上，事实上他4月5号就好了。然后我就过着没有车子的日子，过到终于开始放假了。那我这次放假也没，本来就没有打算要干嘛，就是手头上的电动赶快打完，所以我就疯狂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连假有5天，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它比农历过年还要长，就是 我有一种已经感觉好像上班对我来说是好久以前的事，我可能已经中乐透这种幻觉，你知道？就是哦，真的好像觉得，我回去好像连公司的电脑密码都忘记的那种感觉，就是好久以前的事了。然后不管了，反正这次就是放假，就是觉得就是一直在打电动，然后骑了两次平衡车，然后刚不是说4月5号车子就来了吗？你们猜我怎么去哪的？ 骑车去哪？ 在新庄。 骑车过去哦。 不，我从我家用走的。 哇哦， 一个小时过去哪？ 太浪漫了吧！ 那天天气又好，就是，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我真的要讲，如果只单纯用走的一个小时，我一定走不完的啦。其实我以前走过更久，但是我要推荐的一个产品啊，跟南投市也是有点关系啦。就是。廉价前不是发生了这个悲剧，我每次发生悲惨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是会想让自己的心情好一点，那我就会买东西，所以我也买了一个蓝牙设备。这个设备我也看了很久了，郑重的推荐给大家。我原本也是觉得是蛮浪费钱的，但是后来我觉得我用这几天用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推荐。我买的是三星的蓝牙耳机，无线蓝牙耳机。 你不是买过了吗？ 对，我之前的那一款那挂脖子上那一款，它终于坏了。它其实在去年我去香港的时候就已经有点坏掉，就是常常会那个突然就是反正就是接触不良，那个电源断掉。然后我回来之后就觉得是该换，可是我一直觉得还没有必要性，所以我一直都没换。然后今天不是发生那种悲剧吗？就是好啊，买个东西啊，现在也不知道买什么，就来看看那个蓝牙耳机降价了没？哇，天啊，终于他妈的终于降价，知道原价要6000多块，刚出的时候根本买不下去，完全买不下去。现在终于出现四字头了，所以在那个冲动当下我就买，然后所以我就今天带这个无线蓝牙耳机，它里头可以放音乐，然后就带着用走的走到了新庄车厂，把车子开开心心的领回来，跟新的一样。然后呢？后来因为连假太无聊了，后来我有一天就想说去吃个一兰拉面吧，就我到了那边中午那天想说台北人应该都不在，没有拿了号码牌，我12点半到了，拿了号码牌，我大概是2点半才吃到，这两点中间两个小时我怎么度过？也是带着我的蓝牙耳机到处走来走去，走了两个小时。所以我觉得现在我对它的使用经验很开心，很满意。 等一下，你那一款蓝牙耳机呢？你说可以放音乐进去？ 对啊，就是你不用跟手机连线也可以直接听。 假的？ 它最新款是这样， 这是最新款的，然后现在降价到4000多。 我问一个问题，那个蓝牙耳机啊，它是无线的嘛，然后戴在身上走路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听诊效应，就是好像一直有东西这样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就是当你在走路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走路的话就很正常，如果你在走路的话就会有那个就是那个蓝牙的设备啊好像撞击到你的脖子啊或什么的，会有吗？会有这种 好像没有吧， 听诊器的听诊效应 没有完全没注意到， 它是直接塞进耳朵，它有任何一个外露在外面的，不管是线也好，垂在外面的也好，都没有， 也没有它这次这一款就是它就是很塞耳，我一开始也是觉得说它会不会很容易掉，后来发现说它有个很巧妙的设计，会卡在你的那个耳朵的那个软骨的一个地方，它刚好会让你就是让你觉得很紧密。你就会知道它不是这么轻易掉。 那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功能，确定有这个功能。但是我之前有买过一个蓝牙耳机，它在跟手机连线之后啊，开启手机的相机，它可以当快门线。 我觉得好像每个功能不太一样。 对，我推荐你试试看。或许以后就可以把手机放在桌子上啊什么的，用蓝牙耳机来自拍哦。 嗯哼， 好啦，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吧，等会再回来进入到我们第九季的主题。 好的。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蓝豆丝。 我是希杰。 我是伟刚。 好的，我们马上来进入第九季第七集的主题，就是来分享我们最喜欢看的剧。不例外，我今天还是要分享就是外国的影集，是英国的哦，它叫 IT 狂人。我是不是在某一个节目中有讲过，就某一集没有讲过 IT 你好像有提过，你好像有提。 对，然后它非常的妙，因为它是英国的影集，所以它里面的主角每个角色的那个英国音、英国腔都超重的，就是比福尔摩斯还重。福尔摩斯因为还有一些美国人之类的，所以他没有那么重的英国腔，但是这个 IT 狂人就是英国腔超重的。然后他的角色是一个女主角加两个男主角，然后两个男主角都是基本上就是资讯部的员工啊，就是你们公司一般资讯部的员工，就是一种很微妙的存在，就是你当你有任何事情的时候你才想到哦，有这个部门， 对啊， 就是电脑有事情啊，或什么电话有事情，硬体设备出事情才会想到这个部门。所以这女生也很妙，她在应征工作的时候她不知道她要应征什么工作，她就说嗯，她很懂，她说 internet 她没有问题，她想说 internet 就上网，她每天都有在 internet 啊之类的，然后所以她就应征上了，然后是变成资讯部的主管概念，然后就带领这两个资讯部的员工，然后因为他们的存在就是大家都无视于他们嘛，所以他们的位置呢就是在地下室跟机房一起，他们办公室就在地下室，然后就是这三个人，然后衍生出来一堆好笑的事情，然后每一集都不太一样。然后它是那一种不是很唯美的影集，就是它不是要把画面拍好看，或是把人变成好看，所以它就是很写实的感觉。然后就是经由一连串一个不懂什么叫资讯部的主管带两个非常宅的宅男。然后就是整每一集都觉得超好笑，然后但是很可惜的是他只出到第五季，然后第五季呢他又只有一集就是完结篇，然后每一季呢只有六集而已，所以只有25集，就是还蛮短的啦，但是真的都很好笑，就如果你喜欢就是这种比较写实风格的影集，不是看男的帅女的美的，我就觉得还蛮适合的。 我觉得我们有一点点那个连结，好，录这个节目的连结，大概就在上礼拜的时候，我就浏览那个脸书上面的一些影片啊，然后就有看到一小段，蓝豆丝刚才介绍的这个影集的片段，对对 ，IT 狂人的片段，然后呢，那个片段就是应该是男主角之类的吧，就走进女主角的房间，然后那女主角就说。我的电脑中毒了，好像中毒了，我想要找浏览器，然后那个男主角就靠近一看，发现哇，满满的都是那个弹跳式网页，然后就把整个桌面都盖住了，对，然后他们就两个就鸡同鸭讲了一番，然后那个男的终于放弃了，就说随便你吧，你想要怎么用你的电脑你就用吧，然后我就看了一下片名是什么、啊、哦就是蓝豆丝今天推荐的那个电视剧， 还有一集，因为这个女主管就一开始上任很想要表现，然后就很想带领资讯部，因为她就觉得说资讯部很重要啊，怎么可以被埋没在地下室呢，所以她就觉得要推出一个新产品，然后他们两个宅男就想说你要出糗你就去啊，就是他们只想低调做事，他们不想要太高调，所以他就说那你就推荐伺服器啊，就 就是就 internet， 你就说我姓唐名就是 internet 啊，然后说那 internet 在哪？他那女主管就问他们说internet 是什么？internet 在哪？那产品在哪？他们两个随便拿一个红色按钮，然后用一个盒子装，就说这就是internet，千万不要按下去，按下去整个世界的网络都会被瘫痪，都要重启这样。 哇哦！ 然后他那个女主管呢？对，然后就在他们公司内部的那种，就是有点算是部门的会议里面，他就介绍跟股东还有什么，跟他老板就说这是我们 IT 最新的产品，然后你看这就是 internet， 然后本来就是他们两个宅男就想说要等着被笑，就要看他主管出糗这样子，嗯，就想说好了吧，你明天就辞职了吧，凭你也要来带领我们这样子，嗯，就没想到全部股东还有老板都说哇那是 internet， 就是那 误打误撞， 对对，然后就是他们两个就傻眼，然后这些人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就说这很重要，极具重要。那我现在借你们看哦，然后每个人就这样小心翼翼的捧着那个按钮，这样，这超蠢的。 但是也是一种恶趣味啦，嗯、 对， 让看的人了解一下，就是稍微懂 IT 的人跟完全不懂 IT 的人。 对，就是两个世界差别很大。 对，两个世界， 真的两个世界。 哎、欸，那为什么他只出到为什么只出到第五集？你知道吗？ 我觉得第一个，因为他们的就是不是唯美派的，然后也不是历史，就是那种你知道英国有些，比如说都铎王朝，或是说唐顿庄园，就是那种有历史的感觉。那福尔摩斯当然就是推理，然后又有砸钱做广告，但是这个呢，这种就是小影集，然后可能地方的电视台自己拍的哦。然后我觉得就是后续没有延伸出来很大的效应，可是他的 Facebook 常常有更新哦，就是他有用 Facebook 做宣传，虽然说没有继续拍，我觉得真的蛮可惜的。嗯。然后哦，里面的男主角一呢，就是高高的那个男主角，常常有参与一些电影的演出。男主角二呢，他自己本身是导演。就常常会有一些比较艺术性的导演他会拍这样子，嗯，对，所以女生就没有什么发展，对啊，比较少，嗯，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部影集，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继续可以追其他作品这样子， 嗯，好的，好，嗯，那接着就是希杰咯。 接着是我是吧？ 是的。 那 我今天也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部日剧。那这部日剧呢，它的我当初看的时候，它的翻译的名字叫做《唱歌的哥哥》。嗯，它的剧情呢，主要是在讲说，哎，有一个废宅，也不算很废的废宅了，就是要找工作，然后就误打误撞，然后就找到了，就是在电视台儿童电视台里头那种唱歌跳舞的一个那种哥哥，所以就叫做唱歌的哥哥。这我以前是有分享过。然后那他的台湾翻译好像叫做音乐孩子王。那今天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享这部日剧。那这是一个悲惨的爱情故事，就是好，这部片是2009年，欸，那个时候2009年我正在当兵中的时候看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当完兵出来差不多就是该找工作了嘛，对不对？嗯哼。然后我在以前读书时期的时候，我就还蛮喜欢看东森幼幼台的，那附近的台，然后里头呢有个姐姐，我真的是对她一见钟情啊，讲的我都有点害羞呢，就是草莓姐姐，就是她那个调调，就是刚好就是我的菜这样子。然后后来2009年的时候看了这个音乐孩子王啊，哎，我在想说当兵的时候嘛，我就在想说，还是我也来去东森 当个唱歌的哥哥好了。然后我当兵，当完兵之后，我就偶尔就会打开那个他们的那个人力银行，不是他们不是在人力银行，在他们东森网站看一下。哎，好久都没有真人了，一直都没有真人，我就这样子很难过的，偶尔会打开东森的网站看他们真人取势来。来度过了，就是不小心，不知道为什么就跑到现在的公司上班。嗯、然后，哎，我刚刚说这是一个悲惨的爱情故事，对吗？ 哎，对啊，对啊，怎么了？ 对啊，对啊。其实我在骂你们说，在那个，在我还没进到现在的公司之前，我偶尔看到说，哎，今天草莓姐姐会去新庄的什么什么地方，会去台北的什么什么地方，我偶尔都会想要过去看，甚至有一次我真的已经要出门了。打好像到那次好像在树林吧，我已经打算搭火车去树林，结果那天火车误点很久，然后我就算了，妈的，我就回家了，就这样。所以后来我还是没有去看草莓姐姐的表演，但是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后来到现在的公司上班。在之前我也是在维冈那个单位嘛，维冈那个单位就是每年都要做一次体检、 嗯、啊，对对对对， 第二次体检的时候，那个护士都会叫名字嘛，李心杰、钟维刚，这样，还有这样， 嗯， 就在我体检快要，就是快要到末段的时候，我突然听到护士叫尖叫族，这名字，该不会， 哇哦， 那我就往那个。往那个方向看，真的是草莓姐姐，真的是草莓姐姐，真的是草莓姐姐，草莓姐姐怎么也在那做体检？ 为什么你形容的那么好笑？ 夸张。 刚刚说的这是一个悲惨的爱情故事，所以我真是在 就觉得很正常。 我现在回想起那一天，如果那一天我鼓起勇气跟草莓姐姐搭讪的话。你知道草莓姐姐上个月发生什么事吗？ 结婚了。 她好像生小孩了吧？ 不是生小孩，她竟然跟香蕉哥哥结婚了。 对啊，人家 是 说是香草宝宝，就是她就 我看到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气到脑充血，你知道吗？ 没有啦， 但是我推算，她因为新闻上说他们是好像两三年前开始交往的。 嗯， 我怎么算都觉得我体检那天是比两三年前还要 早，是早于他们的，是有机会横刀 夺爱。所以我 的，不是， 我就是觉得 不用横刀夺爱。 那天，如果我就冲了，也许你上个月在新闻上面看到的，不是跟香蕉哥哥哦，是跟细节叔叔哦。 哇哦，我叔叔嘞，好笑。 反正 好凄美哦，我觉得这个故事真的太凄美了。 这个故事真的就告诉我们，你如果有机会来的时候。你不要找什么，他那天你什么气色不好，不好意思去跟他搭讪，不要用这种理由。机会来的时候，你就是冲嘛。你在那边找一堆理由，是不是？结果就人家就吃香蕉了、啊，是不是？ 吃香蕉。哎、欸，那我问你一个问题，这跟唱歌的大哥哥、唱歌的哥哥、孩子王 有什么关系？ 这个影集哪一个比较精彩？我想问的是这个，哪一个比较精彩呢？ 你说唱歌的哥哥跟什么比？ 跟你的故事啊。 唱歌的哥哥，那是我的故事啊。 你的故事比较精彩，那你 我故事比较精彩。 我也觉得，我没有看过唱歌的哥哥，但是我觉得你的故事超精彩的。 唱歌的哥哥这个剧情大概就是很，你大概看前两集，你大概就可以猜出最后在演什么了。 哦， 大概是这样。但我是说，我以前真的有考虑过当唱歌的哥哥。 嗯， 虽然说我很讨厌小孩子，但是那个时候有考虑过。嗯， 好有趣哦，超有趣的一个经验呢。哇哦。哎、欸，但是你之前不是常常看到明星啊，看到排球选手啊，还有什么的？ 哎、 欸，你都会跟他们合照不是吗？ 排球选手现在在公司里头坐我后面 啊，真的、哦，你不是都会跟他们合照吗？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你碰到知名人物、小有名气的人物，或者是你认识的一些 就是、嗯、你懂，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哎、欸，你不是都会很主动跟他们哎、欸、合个照啊，聊个天，攀个谈啊，哎、欸，为什么就是女神不可玷污了这样子的，这样子的？ 首先是真的会有一点那种女神不能玷污的那种那种概念在，这是第一个。那、嗯、就是他那天体检的时候，他是气色真的很糟， 哦、okay, ， 糟到说哎、欸，怎么跟电视上会有一些。很明显的差距，这样、哦、就是黑眼圈很重，对，你就怀疑他是不是得癌症。 体检的时候是不能化妆的、嗯， 对，会影响那个检体啊，或者是什么的。 对对对， 啊、哦，我觉得希姐真的太贴心了，唉，没有没有跟希姐叔叔在一起是他的损失， 是的，是的。 来，或是你刚刚笑成这样，你不认同吗？ 我不好意思。 好，好吧，好吧，好好，好了，好了。哎，那唱歌的哥哥就先暂时告一段落了哦。那接着我来分享，最近没有没有最近，哎、欸，希姐分享的剧是2009嘛？然后我分享那个比希姐的剧新一点的。2010年的新三国演义。那今天在录节目之前呢，我有点苦恼，不知道要分享什么，然后呢就想到哎、欸、我周末的时候有回老家，然后就看我哥在玩海贼无双，然后就是鲁夫，他用鲁夫这个角色，然后就是一直打打那些水手啊，打那些敌人，这样横扫千军。然后呢，坐在我旁边的呢是我大伯，我大伯七十几岁了，和蔼可亲的大伯呢，他就在旁边看，看的呢也是似懂非懂啊，不知道小朋友在玩什么，年轻人在玩什么。然后我就想说，哎，大伯也不能看自己的电视，电视现在在打电动，也不能听音乐，那我就来跟他聊天好了。我就说，哎，大伯啊，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无双，无双是什么？大伯，你有看过《三国演义》里面呢？有一个桥段，有很多桥段，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敌。比如说常山赵子龙，赵云呢就这个抱着少主呢，这个在千军万马之中杀出一条血路。哦，这个游戏呢，就是能够让玩家去体验这样的感觉，当一个主将拿着武器呢横扫千军，砍砍人跟砍豆腐一样，如入无人之境，这样就是有这样的快感。哎，大伯就说，哇，这个非常的有意思。这样一讲之后呢，他就可以试着想象自己是三国武将，然后来做这样的投射。对，然后我想说刚好周末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就来分享这个新三国演义。那最近呢，我是有稍微复习了一下新三国演义，那原因呢也是很特别，就是我的女朋友 B 三呢，她自认为自己中文造诣没有很好，所以她就想要看一些比较有深度的谈吐之间比较有深度的，最好是那种文绉绉来文绉绉去的那样子的影片。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你就看《新三国演义》啊，至少里面的人都咬文嚼字的，然后讲话呢客客气气的，然后呢该生气的时候生气呢，该客气的时候客气，该阿谀奉承的时候阿谀奉承，该巴结的时候巴结，该有礼貌的时候礼貌，哎，里面呢就来来往往都非常的正式的。然后我就找了一个片段给他看，就找那个关公斩华雄，然后就找了一个片段给他看，看着看着看着呢，他就没有兴趣，他就跑去吃饭吃早餐。然后我就这样子叼住了，我就看了一个关公斩华雄，然后看了一个三英战吕布，然后又看了，反正我就让一个片段一个片段一个片段接着看下去。我发现他有魔力耶，他跟草莓姐姐一样会看了会叼住耶，就这样子看了一整个早上。我是跳着看，就是看那个 YouTube 上面的片段。哇哦哇哦，过五关斩六将，哎，哦，七擒七纵，哎，哦，华容道，哎，哦，草船借箭，哎， 有什么看？ 空城计啊？什么？因为他这片段了，他就前后的那个文戏都没有啊，就是直接进入那个主题。我就看了一整个上文，超快的方法把它复习完毕，不是复习完也没有，就是复习了很多片段这样。然后我觉得天哪，好好看哦！可是里面没有，对我来说，里面只有一个大明星，就是何润东，他演吕布，其他人我全部叫不出名字，我没有办法叫出简什么竹，就是我叫不出演员的名字啊。但是里面唯一就是一个何润东。可是还是好好看哦，那个关公的形象就是关公，张飞形象就是张飞，刘备形象就是刘备，曹操形象就是曹操。我觉得《新三国演义》2011年的这个版本真的超赞的，强烈的推荐给大家。哦，当然你要有足够的时间，像我那一天 一整个早上就没了。 我听你这样讲好像他可以很快就看完，我觉得像很不错， 就是在 YouTube 上面看那个主题的片段就好，他会帮你浓缩，他帮你浓缩。我觉得强烈的推荐给大家，就是要复习《三国演义》的话，可以靠这种方法来快速的复习一下。哦，说到这个，我可以顺势分享另外两部电影嘛，就是《三国演义》。是古装剧嘛，然后里面就会有一些斗智啊、斗勇啊的一些片段。然后我这个周末呢，又恰巧呢，又看了两部电影。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两部电影是《绣春刀》跟《绣春刀》的第二集《修罗战场》啊。你们有看过吗？ 没有，我好像有看过第一集，没有看过第二集。 是张震演的哦。张震演 绣春刀， 不是，不是三居什么什么图的，不是那个，是绣春刀。哎，我觉得我从那个电视上面把它选出来的时候，我的第一直觉是它应该是个烂片，我就看它个十分钟。哎，没有，哎，不烂，哎，非常好看。它是在讲那个魏忠贤。那个时代，明朝那个时代的锦衣卫的故事，然后他没有落入俗套的变成英雄片，他是在讲小人物的悲哀，就是在一个庞大的组织里面，小人物呢有他的委屈，然后有他的不得已的那种状况。那我一看就把他两集都看完了。所以我的这个五天连假呢，其中半天就是在看这两部电影，然后跟刚才提到的《新三国演义》的那种状况有点像，就是我本来预计就是看十分钟，看个大概，哦，吊住了，就是一个晚上没有了，一个上午就没有了，大概是这样。顺便推荐给大家，就是。我们今天介绍了美剧，英国不是是美剧吗？英剧、英国剧，还有日剧。然后我觉得还有一条线就是古装剧。我觉得这个古装剧，我对古装剧好像有一点没有抵抗力。 你好像有讲过。 对，大概是这样。好了，那我们分享的也就差不多了。你们还有什么要补充吗？这几天的连假， 没有，现在就是一个厌世的感觉。 哦，因为明天就是快乐的蓝色星期一。 对，我真的很喜欢星期一，我不能讨厌它。 好的，好了，那我们 就 今天快速的完结掉这一集。 就这样吧。拜拜， 祝大家收假愉快了。大家 好，收假愉快， 拜拜， 再见。